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故宫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在人们的眼中，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是博物院，也是很多人都想来打卡的地方。而故宫中的守护人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是穿着老布鞋走遍故宫9000多间房间的老院长，是复原金龙大宴的清史专家，是故宫的大内总管，是看护文物的站殿大将军，是一群上房揭瓦的古建筑修复者，是在宫妃院墙内外守护多年的奇花异草和那些网红猫。他们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带着对故宫的爱，对文物的情，守望着这里的一切。今天的运河之上，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故宫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张鹏，资深媒体人，北京传统文化研究者，曾为北京晚报首席记者，现主持北京日报客户端京味儿频道，为多家报纸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人，发表数百万文字，同时撰写自媒体公众号京范儿和今日头条专栏京味儿，拥有大批粉丝，被评为2019年北京阅读季10大金牌阅读推广人，著有故宫的气质等广受欢迎的书籍。今天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到张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张老师您好。 欢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同时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我们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张老师了，温文尔雅的张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我记忆中的故宫。您记忆中的故宫是什么样的呢？已经看到有些朋友发上来了，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哈。那么故宫呢这几年呢是非常的受欢迎，也是非常的受关注。而张鹏老师，我知道您对故宫的寻访其实在这故宫这么热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哈。 对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热。您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故宫的呢？ 对，其实这个也挺巧的，因为那个像我们北京孩子就是小时候作为一个景点嘛，去故宫 小时候作为一个景点去故宫去玩，长大以后呢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去过，然后呢那个等我再去的时候呢，有一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到故宫去采访、嗯、然后呢采访之后呢，正好一个朋友说带我去蹭故宫的餐厅食堂，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去到他们食堂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里边那个很多人看上去呢特别朴素，包括很多老先生，然后呢就是也都很沉默啊、但是呢这个朋友跟我说你看这位是那个就是陶瓷界的大咖啊，说那一位是故宫的大内总管啊，对，就是特别那个，我听了就特别吃惊，因为他们看上去特别的平平无奇。 嗯， 然后呢，那个我就想知道他们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就一下引发我的好奇心。然后呢，正好就是有朋友，然后包括我这个记者的身份啊，就比较容易就是采访到故宫一些故宫大咖吧，专家呀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人物，然后挖掘他们的故事，然后慢慢的积累吧。大概三年去了，可能有50多次故宫。 三年去了50多次、 嗯、啊，不算多，不算多 啊。这个就是也是前几年了哈，然后去了好多次，三年50多次，走遍了这个故宫的各个角落了哈。 嗯，基本上算是，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走遍。其实故宫真的很多粉丝去上百次的都有，所以我倒不算什么，我觉得。 但是您这三年之间去了这么多次， 对，比较集中。 而且因为采访的缘故，您也去到了很多可能游客大家去不到的 地方。哎，对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 很难得的一种体验。 是， 也采访到了，就是后来比如说在国家宝藏啊等等这些节目当中，非常应该说是受大家欢迎的网， 对对对， 在节目里的网红，实际上人家还是那样子默默无闻的工作着。 对对对，一下就红了，因为后来对，当时我采的时候其实并不红， 所以您跟他们认识的时候，可能会而且因为这个写文字的，可能就有这种深入的这种聊，能了解到更多的这种故事，会非常的有意思。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想写这个故宫的人。 嗯嗯， 那么这本书历经了三年是吧？ 对，其实准备期间，当时其实并没有想，并不是为了出书才写的。因为当时我是记者嘛，然后就是想那个有故事就写，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大概就是5000到6000字一篇这样的一个长篇的专访。然后慢慢的就是越积越多，发现有10多篇20篇了差不多。然后这样那个有出版社的朋友说，哎，你干嘛不出一本书啊？对，就这样很凑巧的事情啊。对， 水到渠成的哈。 对对对。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故宫的气质这本书。哎，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对，这个名字当时我们也是跟那个朋友啊，跟出版社的这个老师啊商量了很久。就是因为那个故宫的书很多嘛，就是从历史呀、建筑啊、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呢他们觉得我这本书就是比较独特，因为是它不是专家的视角，是一个记者的视角，而且写的是活的故宫，不是说故宫它以前的事情，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故宫的人。就是故宫它有一种什么气质呢？实际上就是从它这些故宫的守护者这些专家身上能体现出故宫它是一种文化传承啊，这种内涵。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这个题目也比较虚化嘛，让大家能够那个有点疑问去看进去，到底故宫是一种什么气质，所以就选择这个题目。 所以张老师眼中的这个故宫跟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里头内容也很丰富。我跟大家讲一下几个大的章节，有故宫过大年，有这个故宫守护者，然后有故宫人练成记，还有这个另类的这个守护者，还有故宫番外，很多的这个内容。 对， 我们今天就请您，就因为这个书内容很多，而且很有意思，一会儿大家听张老师说就知道。我们今天就选择这个故宫的守护者，这其中的这几位吧。 对，这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 对，请张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您就是想去里头看到这些这个默默无闻的这个故宫的工作人员，又知道他们是在这个行业内又是这个顶尖大咖的时候，想采访他们。您采访的第一位是谁呢？还记得吗？ 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当时呢也是就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帮我介绍的一位专家，因为当时还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老师很有故事，然后就说可以跟他去聊一聊，当时也没想说写多少啊，就说聊一聊肯定就是你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就带我去了那个地方，就是实际上就是 那时候有个大火的纪录片嘛，我在故宫修文物拍的那个地方，他也是里边出镜的一位老师。 嗯， 然后呢，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很偏的一个小院子里，据说那个地方是故宫的冷宫，原来很萧瑟，一个深秋的一天，然后都是落叶。 嗯，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他们现在都搬到文物医院去了。然后当时是在那个就非常有感觉的一个院子，是沈伟老师，他是故宫的摹印传人。 摹印 对，摹印对，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但是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问过之后才知道啊。这是一门就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很小众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他故宫他有那个很多那个文物书画要复制，因为他是复制其实也是就保护的一种方式嘛。 嗯， 然后呢复制之后呢要把这个印章要就是原样不动的，就是盖在这个古画上，和古画一模一样。这个画是就是仿画是一个人，是一组团队，但是盖章是另外一个，一项非遗的传承技术，就叫做摹印。 哦，就实际上是模仿古代的那些 印章， 它来刻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对对，因为它故宫有很多很多的古印，然后呢，它就是这个传人就需要把那个古印复制下来，重新刻，然后刻好之后呢，然后盖在那个古画同样的位置，一点点都不能差。就这样一门技术啊，听上去其实不太难，但实际上非常非常难。 沈伟老师，在一个深秋 的您 见到了他哈。 对，当时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故宫专家嘛，不了解他们的脾气啊、性格啊什么的，当时就特别震惊。因为我去那儿之后，发现他并没有在工作，他在那个小院里边在收拾那个花草。我看他的院子里边特别有意思，特别有生活情趣。然后呢，种了好多葫芦，还有柿子树，核桃，然后那个就是花木特别的那个，就是当时秋天了嘛，都结了果实。 就在他们工作的这个小院子里头，他也种这些花草， 对， 让这个工作的环境更好一些。 对，而且就是确实是那个他特别精心的维护这个，他说他每天要早来半个小时，就专门为了浇花。对，还有两只猫好像叫花子和黑子，我记得是。然后就在他们院里边，就是因为故宫有很多猫嘛，他们是流浪猫，但实际上是每个部门都负责去那个养，就是他们有固定的睡觉的地方，有人喂食，白天出去玩，然后晚上回来在这地方有固定的人来养他们。 我知道后来您的这个书里头专门还有章节写这些故宫的猫， 有故宫猫。对，故宫人对猫的感情是特别深的。尤其是沈伟老师，沈伟老师是故宫就是大伙儿都知道的特别爱猫之人，就是说聊天三句话离不开猫啊。他特别喜欢他那个院子里边那两只特别可爱的猫，我也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故宫工作很悠闲啊。对啊，又是猫，然后又是花草，然后那个沈伟老师的这个桌子办公桌上也是他自己安置了假山盆景，然后那个特别有情趣啊。对， 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后来是怎么样跟他深入了解？这样的老师我就不知道，他们就是愿意跟人交流啊聊天吗？ 对啊，就是他性情特别的温和，说话特别的慢，然后就慢慢聊。我们聊了一个上午，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环境要这个样子？ 是， 对，你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就是我很高兴每天，然后呢那个来种种花草，来玩玩猫，然后在特别好的心情下我才能工作。我这个太奢侈了，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打工人可望不可求的一种状态嘛。他说故宫工作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做这事情就是从来不是说按绩效论件儿什么的，没有这些， 就不能着急。 对对，因为他要特别静心，他做的那个事情就是摹印，要一丝不差的和那个古印一样，然后盖在同样的位置，颜色位置，就是整个的那个状态一点点都不能有所差别。所以他需要在一个特别心情好的时候，比如一个很好的天气，有阳光，然后呢他在心情极为舒畅的时候把这个事儿给做了，然后才能够完成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故宫的独特的工作方式。 是，环境营造这么好，但事实上他们这个工作做的是更加好更加精细。刚才您说了这个沈伟老师是摹印方面的大家。 对对对 他有就是在故宫里头就他做的很多这个印都是， 对，他复制了上千枚古印， 惊世骇俗。 对对，复制了上千枚古印。他确实是这边，因为他也不在外边去讲课什么的，他就是一辈子在故宫里边。他18岁进故宫，然后呢就是跟着师傅一直在学习，他是摹印传人嘛。然后30多年就一直在这个小院里边这样工作，每天就摸那个印，磨那个印，然后刻，然后去印然后呢，但是他非常可惜的是沈伟老师大概是好像是去年去世了。 突然去世了，50多岁。 哎呦，太可惜了。 对，然后最遗憾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找到他的传人，这个是我们都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这个故宫传人是很难找的，他需要多方面的这种考察，而且需要就是说一辈子要做这一件事。 沈巍老师本身他是他就是实际上是跟着这个 他的师傅 学的哈。 对对对，跟着他的师傅，就是当时也师傅挑了他，觉得他就是有这个潜能，因为他本人他心很静，然后又喜欢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师傅也是一位大师是吧？ 对，他是好像是他是故宫的第三代摹印传人，他师傅我记得叫刘玉。 刘玉是故宫的第二代摹印传人。 第二代，对对啊。然后那个他那个老师也不爱说话，两个人都不是特别爱说话，然后经常说在这个这个柿子树下、核桃树下，然后两个人就 默默 对坐，但是情同父子。他跟我说他跟师傅关系特别好，然后师傅退休之后他也经常会去看他，两个人聊天什么的、喝酒什么的，就这种关系。但是很遗憾，沈伟就没有能找到一个能够继承他的这种技艺的人。 因为我看您写沈伟本身他当年跟师傅学，一共学了5年才算出师， 对，出师 就非常难。一开始是先从这个磨石头、磨锯和磨刀开始， 对对对， 就是做他们那个刻印的那些工具， 对对，准备工作实际上是 做了这个准备工作，然后说磨刀就磨了1年是吗？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乏味的 啊。 我们现在听上去觉得风轻云淡的，但是他这个当学徒这几年确实是从基本功练起， 磨完刀子说又开始写那个篆字， 对对， 因为他这刻印你得那个字儿你得写得好呀。 从头学起，因为他们都是18岁进故宫，他开始也什么都不会， 字儿 就 写了2年，说 对对对对 是吧？3年之后才开始摸印章，才开始可以刻哈。 对对对， 而且这个刻印，事实上就很小的这种方寸的世界里头，其实要非常的专心和需要你的这个知识。渊博的知识来打底的哈， 对对，所以他说在故宫很幸运嘛，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古印，这个在外边是肯定是接触不到的，而且能摸到那些真正的那些文物啊，能够每天对着他这些那个古代这种印章，然后去揣摩古人的那种思想，就是感觉触摸到历史，触摸到文化，所以呢，那个沈伟他就特别陶醉于这种，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印叫做石癖，癖好的癖，他自己就是说爱石爱印成痴这种感觉，成癖好啊，所以也能感觉到他那种热爱吧。 这个沈伟老师真的是非常值得人尊敬哈。我们感受到他的这种温文尔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性格，但实际上他是把全副的心力都集中在他的这个事业当中。 对，其实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故宫人，实际上他这种状态也是故宫专家的一个代表。我后来才发现的啊，就是他们身上基本上全都有这样的气质，就是说也可能是因为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能留在故宫一辈子工作，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可能也得是这种，我觉得是能够承受得了这个寂寞吧。 对对对，没错，就是他这个寂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说起来现在就是说能够承受寂寞，一生只做一件事儿，说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难的。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人来说，让你在那个宫墙之内啊，就是你可能玩一天可以，你可能待一个星期可以，如果让你10年、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子工作，而且基本上没有社交，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浮化的东西啊，你就是对着一个很古印、古画或者青铜器，就这样一辈子，可能很多人是忍受不了的，对，忍受不了的，除非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 好。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故宫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北京传统文化研究者张鹏老师。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我记忆中的故宫。红果说，我记忆中的故宫就是雪后的故宫，红墙碧瓦白雪，太美了。 燕林说了，说这个我记忆中的故宫有一个参观的路线，好长啊，从午门到内金水桥，再到太和门等等等等，最后是回到这个到了这个神武门哈啊，这是一条这个经典的这个线路，那么还有这个8216YG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图片，说记忆中的故宫很美，给我们发的是这个。故宫的应该是啊，雪后的有一个小雪人，头上还带了一片红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哥大爷也给我们发了东华门的照片，也很美。红果还说到了故宫的金水桥、午门、钟表馆、坤宁宫，还有这个御花园等等。4856说，我记忆中的故宫是高大和气派，房子非常的多。哥大爷说，记得十年前去故宫买票是靠人排队，我还帮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是个外宾买了4张票，现在都是网上预约方便多了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疫情前故宫里过大年，宫内的布置非常的丰富，年画古玩等也是非常的精致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还能够去故宫里头看一下这个盛景。宋彦君说，我记忆中的故宫是宏伟高大，今年还带孩子去了故宫呢，也给我们发了这个照片。雨欣也给我们发了记忆中的故宫的图片，都非常的美。认真说，我记忆中的故宫就是皇家风范，世界遗产。故宫非常的大，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每次去进去之后是得走多久呢？因为我也曾经进去采访过，就是他们里头很有特色，就是在里头工作都得骑自行车哈。 对对对，就是故宫人的这个。通用交通工具 啊， 所以在故宫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特别羡慕。对对对，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买的自行车，就是来回来去的这么骑哈。 对对对， 真的里头太大了。 是，要是你要真是那样走一圈的话，其实确实是很累。我觉得一天的话可能是走不完的。我觉得因为我去的话都是定点都是直接去那个地方，所以可能会好一些。 去了故宫，这个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个沈伟老师的故事，接下来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沈伟老师是魔印的哈。还有一位这个青铜专家， 对对， 您接触过的也是其实也比较多了哈，这方面的青铜专家。 对，就这都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老师，而且现在就是和他们都成为朋友，实际上是就是聊的也挺相投的，我觉得是。这位叫王友亮老师，他是一位青铜修复传人。因为他们都是非遗传人，就是沈伟是魔印传人，这个是青铜修复传人。这个也特别有故事，因为在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边有一个还大伙儿肯定印象很深，专门写到这位王友亮老师，他是因为他烟瘾特别大，故宫又禁烟，他就烟瘾犯了的话，就骑着他那个特别好玩的一个那个小电动车，然后跑到故宫那个门口大门外头去抽烟，然后主要是他那个拍那个纪录片的那些工作人员呢。就特别喜欢拍这种细节嘛，他一抽烟就跟着他一帮人跑出去，然后他说挺烦的，跟我说，对，但是这是他们特别真实的生活状态，他就经常骑着他那个小电动车， 自己的小癖好被人家发现了，还被放大了， 对对，他也戒不了，因为他常年工作嘛，就是确实是烟瘾挺大的，然后他是北京人，南城人，然后那个京片子，一口京片子，聊起来特别有意思。他确实也是那个，他其实跟沈伟是同学，就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我认识故宫那么多专家呢？就是当年是北京，他有一个办了一个文物班，叫鼓楼文物班，就是仅此一届，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们岁数都比我还要大嘛，就当年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专门要办一个就是培养文物人才的，然后招了在高中招了这么一届。然后呢，他们这批同学最后都分到了故宫呀、国博呀这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这些就是到现在已经成为大咖的人物，当年都是同学 啊， 对啊，然后后来都成为专家，而且都彼此都很熟啊，所以就跟他们这一圈人认识之后，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是也是有这个契机嘛，就开始去采访和他们聊啊，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就是有很多共通点啊， 就他们每个人后来等于是进到了这个单位之后，进到故宫啊，或者是国博博物院之后，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性格特点和他的这个特长，分到了不同的这个部门来工作。 对，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在那个文物班学了一些基本的书画呀，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书法呀什么的这样的一基本功，但是并没有说特别分的细，你是哪个科，到故宫 之后，因为他故宫其实就类似于像学生啊、学徒啊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分到各个科室去跟着那个老师傅学习。因为故宫他这些非遗实际上都是那个口传心授的，他也没有教科书，没有一个统一的范本，就是只能跟着老师傅学习。然后老师傅呢，也根据每个人的资质啊、学习能力啊去挑选，最后挑一个自己的传人。然后沈伟和王友亮老师都是这样被挑中啊、作为这个。就是这个非遗的传人是这样做下来的。 王友亮老师他是这个修这个青铜器的，这个还我们一般人还很难接触到。 对，其实青铜我们可能就是小时候课本里边印象最深就是那个马踏飞燕嘛，当时在马踏飞燕、那个青铜器现在在那个就是在长安街边上也有一个雕塑嘛，它实际上那个雕塑那个青铜器就是王友亮的师傅修复的。 那个 是 咱们国家现在叫是旅游的这个标志 了。对，就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因为现在好像改名了，当年我们那小时候叫马踏飞燕、当时他说哎呀他是他师傅修复的，我就特别震惊。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他是有损坏的，那个脚还是什么地方他是破的、然后呢那个当时他那师傅也是就是当时就最有名的。因为故宫的那个青铜修复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因为故宫它有16000多件青铜器，就是馆藏的，它是全世界就是收藏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是他们跟我介绍的啊。所以呢这个故宫青铜器它因为它有的收藏这么多，它就需要不断的修复，所以故宫的这个青铜修复是从明清就开始的，有一代代传承的，就是等在清宫里面一直有专门的人来负责青铜修复的。所以它呢就是这方面的技艺是非常高超的。然后到这个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候呢，就也是请当年这个故宫修复的宫里边的这种大师，然后来带徒弟，然后一代一代最后传到王友亮这里，其实是有上百年传承的这样的 一门技术。 我看到您写的这个青铜修复说这个也得有天分，你不光是得会修啊。 对，他这个青铜其实也是就是王友亮老师跟我说起来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也是他师傅，觉得他有可造之才吧算是。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有唯一有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他觉得他师傅觉得不太适合。因为王老师他现在跟我接触起来就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人、也是说话慢声慢气的，然后那个特别精细，然后一坐能坐据说能坐一上午都一点不带动的。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说绝对不是这样，是一个特别就他们班特别数着的，能玩能闹，特别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四处瞎跑的那么一个 闹腾的人。 对，说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那个不能安坐着，都要出去玩啊，什么摘柿子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性格，特别特别那个活泼跳脱的性格。然后他师傅说这不行，坐不住不行，说必须要板他这个性子，用了3年的时间，也是就是入门嘛，让他就是磨那个青铜器啊， 打磨是吧？ 对，打磨青铜器、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磨得跟那个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啊，这个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情况，把那个那么粗糙的青铜器打磨成这个样子啊， 打磨成那样子光亮的那种吹弹得破的那种感觉， 对，特别细腻的那种，因为他们那个青铜器都是要各种打磨，因为现在那个是用机器。当时都是用手工的，用皮革，用各种东西来打磨，所以呢他就是3年做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个他据他说他3年之后他这个打磨的手上的指纹都淡了很多、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就把性子给磨好了、就是能坐得住了，师傅说这行了就可以、就是你这一步过了你就可以学我这门技术了、是这样入门的啊。 太不容易了， 对对对， 然后就是把性子打磨好了之后再教您这个手艺。 对， 这个手艺据说学手艺这个过程也很折磨人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太专业了，跟我讲了很多我也听不太懂啊、就是感觉到就是因为他给我看了一些图片，就是说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修复之前呢是一地的碎渣儿啊，然后 碎渣儿啊， 对，你特别特别那个就很震惊啊、因为这里面咱们我没拿照片、就看铺了一地上百块的碎渣儿，然后呢我就说这天的这个东西你怎么把它拼起来，然后弄完之后、 这个跟拼图似的，把它拼了一个东 西是吧？对啊，就是一个巨幅的拼图。 天哪，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的青铜器它就碎成这个样子了，它最后能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而且你看不出修复的痕迹，这个很神奇的，因为你光拼的话就非常费劲。我说你这怎么拼呢？他说就从最先开始几块觉得能相对，先拼一小部分，慢慢一块一块找，然后呢慢慢的把大概轮廓拼起来，因为它肯定还有散失的、没有的、还有漏的地方，这样的话就要把它补起来。 哎呦， 可能修一个东西短的要几个月，然后长的要几年、就是就对着一堆碎片每天冥思苦想。 哦， 对，这个状态，我觉得一般人可能还真是受不了啊。他们就乐此不疲，就每天拼上一块，就觉得特别高兴啊，觉得有所成就，慢慢一块一块就这样拼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真是做不了的事情。 嗯，王老师也修复了。很多 他修复了很多特别有名，但是我问起他来，我说您修复的您最有名的是什么呀？他想半天想不出来，你知道吗？特别逗，因为他说起他师傅修那个马踏飞燕都是特别轻描淡写的事情，让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国宝啊，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他在故宫上经手过很多国宝。 嗯， 他跟我说的那个叫莲鹤方壶吧。就是我们在教科书都看到过的，我说天哪，这种都是国宝呀。他说哎，对，那我修的。对，他说这种状态。 所以就故宫的这些他们，我看您有一个叫说他们遵循这种无名无我的这个传统，这个真的是。 对对对，他就跟我说起来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感慨。因为他那个文物修复这个东西，它是有不同理念的。实际上在国外我们可能有看到，就是比如说一个青铜器，他修的时候他用石膏来修。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青铜器，它全身是完整的，胳膊没了，用个白的，是一个石膏，就是人家知道它是修复的，它可能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是修复的。但是在中国历代的传统，从古代开始，修复是不留痕迹的，就是修的跟原样一模一样。 嗯， 实际上它就是说，修复者是完全的幕后英雄，他不会留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工匠，包括那个修那个那些宫殿，他们还会留下名字，在有些地方，对吧？包括壁画都会有，但是修复工匠是没有的。而且就是越别人越觉察不到修复的痕迹，他们越成功，所以他们就越无名啊，就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 所以真的我觉得您采访这些默默无闻的故宫人，真的也是让我们了解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要先暂时的休息一下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张鹏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说故宫的这些守护者们。在这里我们也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鼓，中国曲艺曲种之一，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是中国北方说唱音乐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曲种，同时在全国的说唱音乐曲种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京韵大鼓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当代又是如何传承的，这背后有哪些故事？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非遗世界，品京韵大鼓。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环球主题公园，孩子们的游乐圣地，电影人的梦想乐园，这是人们对环球主题公园的期待。北京环球主题公园以及辅助设施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临近京哈高速和东六环路交汇处的西北角，面积120公顷。它是美国环球电影公司全球第五个开建的环球主题公园，也是国内第一个环球主题公园。这座耗资百亿的公园打造了七大主题景区，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是全球首创，围绕中国式传奇体验，令人流连于中国文化元素之中。变形金刚基地充满赛博坦风格的建筑和先进的科技感，让特工们置身其中为正义而战。小黄人乐园再现冒险故事，令人捧腹忘却烦恼。 而未来水世界首次以景区的形式亮相，给游客带来除特技表演之外独特的主题餐饮娱乐体验。如果说迪士尼乐园圆了孩子们的梦，环球主题公园就是给成人们一起做梦的时间和空间。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带您走进故宫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在人们眼中，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是博物院，也是很多人都想来打卡的地方。而故宫中的守护人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故宫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来给您介绍一下。张鹏，资深媒体人，北京传统文化研究者，曾为北京晚报首席记者，现主持北京日报客户端京味儿频道，为多家报纸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人，发表数百万文字，同时撰写自媒体公众号京范儿和今日头条专栏京味儿，拥有大批粉丝，被评为2019年北京阅读季十大金牌阅读推广人，著有故宫的气质等广受欢迎的书籍。再次感谢张鹏老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张鹏老师。 嗯，谢谢黄燕， 欢迎您。那么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我们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我记忆中的故宫。红果说，我记忆中的故宫有9999.5间房子，张老师是这样的吗？ 传说是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数过。 是吧？0800FG 说，记忆中的故宫是威严的，不可侵犯的。大家对于这个故宫都有很多的这个回忆，还有说有故宫猫、咖啡、口红、文创冰棍儿。 嗯，对对，这个非常火现在。 对。 嗯， 然后这个我再看一下，8398MI 说，故宫的记忆是雄伟壮观，红墙琉璃瓦，非常的漂亮，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宝贝，还有很多守候宝贝的人。5155SN 说，抢到了2022年的故宫年票，可以随时进故宫参观了，好羡慕您。 这个是确实很羡慕，不好抢。 张老师刚才还跟我说太难抢了。 对对对， 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说起这事儿。秋风秋雨说，故宫红墙高大，里面建筑宏伟壮观，有许多藏品，去过钟表馆。感谢燕林还有雨欣给我们，还有杜尚给我们发了好多故宫的这个图片，还有这个故宫里头的这个珍品的这个照片，哇，真的好漂亮�啊。用户晨曦说，早几年去过3次，都是外地亲戚来带他们去的，故宫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是吧？张老师深有体会。 嗯，没错没错。 阿俊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说是一个骑车的老者，说这位老者是这个 朱家进，是家住帽儿胡同的故宫清史研究员朱家进老先生。 哦，对，我听到过这个，但是没有很遗憾没有去访问过， 是吧？他给我们发了他的照片。时光雕刻说，故宫里下雨的时候不积水，因为砖有渗水的功能。 嗯， 这个是确实是很神奇。 3885。 NG 说了，故宫博物院的国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红墙碧瓦白雪是儿时的记忆。今天还说今年还他和北京台的阿龙一块游过故宫，那很有幸。说娓娓道来故宫的悠久历史文化，加深了对故宫的深刻了解，也为故宫的守护者点赞。 嗯嗯， 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7758SN 说，我记忆中的故宫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他还把这故宫什么三大殿后这个后三宫啊等等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感谢您。时光雕刻的这位朋友说，他说下雪天红墙绿瓦的故宫，穿着这个古代的衣服，有些穿越的感觉，很美。哦，现在一下雪，故宫的门票哪约得着啊？提前好几天就没了， 所以要抢年票啊，就是为这个事儿、 啊，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个张鹏老师呢，这个写的故宫的这个气质，应该说是能从故宫的这个守护者这些工作人员身上，让我们感受到故宫另外的一些这个气质。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是表象上的，而这些人其实他们才是这个故宫沉淀下来的这个气质哈。这央视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是让大家认识了故宫中一些默默无闻却又不平凡的凡人，比如说故宫的大内总管梁金生， 对， 梁老师，这个也是这个张老师之前就访问过哈，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是吗？ 对对对，他太传奇了，因为那个当时就是他，其实就是刚才很多朋友说到故宫那种建筑啊什么的，就是确实这是我们游客就是观众能看到的，但实际上在故宫有很多工作区嘛，有很多小院子，就是其实是就是很看上去挺荒败的，因为它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也不是修缮那么好，但是故宫工作人员工作的那种小的院落，其实这些院落里边有很多故宫的专家呀、老人啊，就常年在这里边不为人所知，包括这位梁金生老师， 他为什么叫故宫的大内总管呢？ 对，他这个就是大伙儿对他一个怎么说呢，就开玩笑的一个称呼，但是他真的是因为他是就是总管这个故宫文物的这样一个、一个职务，而且呢他是非常特殊，是什么呢？他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宫工作， 一家五代人、 对，这个是绝对是独一份的。所以呢就是老爷子特别有意思嘛，说话也很幽默，据说那个故宫经常有人问他说像您这样五代在故宫工作的还有别人吗？老爷子说有啊，皇上甩一包袱，然后特别逗啊、他确实是，就因为他等于是五代人嘛，他的那个曾祖高祖都是故宫的这个画师就是那个叫如意馆嘛，当年是。 我看您这里头写的他的这个高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哈。 对对，宫廷画师。 曾祖父是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的。 对，如意馆就是绘画的嘛，专门的。 哦、 其实都是宫廷画师。 哦，宫廷画师那时候画的，现在的都是文物了，是吧？ 对呀、所以他在清点文物的时候看到他祖上的画的画啊， 哎， 有多款？对，他还特意说是几号几号文物，因为他还咱们后面可以说到，他主持了一件故宫的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清点文物。清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因为太多太多了啊、这个有他祖上的文物，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嘛，就是简直是就是隔空跟这个祖先对话。其实他们就是说他跟我当时跟我聊起来就特别感慨，说他觉得他为什么能一辈子留在故宫啊，就是因为他的血脉基因里边有这种东西，因为他祖上其实都是在故宫画画，然后守护文物，一直到他这一代做着同样工作。尤其是他爷爷，到他爷爷这一代，其实他爷爷也是宫廷画师，因为都是传承的嘛。但是这时候那个清朝那个灭亡了，然后这个清宫从那个皇宫变成了博物馆了。他爷爷就从宫廷画师成为第一代故宫工作人员了、有这样一个转变、然后他爷爷的任务就是守护故宫的文物、从这儿才开始了艰难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物之旅。 而且他们全家人、真的五代人为了这个守护故宫的这个文物，真的也是整个家族是颠沛流离的。 对对对，这个是特别特别感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当年就是大伙儿很多人都知道嘛，就是那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故宫文物南迁，然后呢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最后1949年，十多年间实际上故宫文物一直是颠沛流离，南迁然后又西迁，不断的躲避战火。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人在守护故宫文物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其实就是一批故宫 宫的这个工作人员，其中就有这个梁金生的爷爷啊，他们一家人就是后来梁金生的父亲，也加入到这个守护文物的大军里，跟着他爷爷一起啊，然后呢就是在四川呀、南京啊、峨眉山呀这一路十多年间，他们一家人就是在这样就是保护文物路上生活的，包括他梁金生他们兄妹五个人都是在这一路上降生的。 哇，真的是颠沛流离，为了这些文物。 对对，他跟我说起来，就是说他们五兄妹的名字，都是跟文物迁徙的，这个地点路程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他叫梁金生，金生他是在南京生的，南京就古名金陵嘛，所以叫梁金生。我记得他还有他哥哥什么的，是叫 他有个大哥叫峨生， 对，峨生是在峨眉山生的，然后他还有一个 姐姐， 是在哪儿？ 在乐山， 对，乐山。 乐山说古时候叫嘉定府，所以叫梁 家 生，所以他是老三，生在南京，还算是大城市。 对对对， 梁金生， 对，梁金生。 然后还有一个妹妹也生在南京，后来就叫梁宁 生，宁 生， 对，他简称是宁嘛。然后最小的那个 弟弟 是在到北京了， 北京 就是燕生，好像是。 对对对。 对，就是他这个，他给我列举了一下他这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他一路颠沛流离的这个见证，我觉得是。真是一家人就是为了这个文物，确实是付出特别大的这个牺牲吧。 所以他们有一句誓言叫人在 文 物 在，对对，这也是当时故宫工作人员立下的誓言，不只是他们家的所以能够就是在那个战乱的那个年代，故宫的文物能够保存下来很多国宝珍品嘛，是跟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分不开的。 后来说他的这个爷爷还带着他们的部分的家人跟着文物押送去了台湾。 对，当时去台湾的时候，他们说家里人并没有觉得，因为已经押送那么多年了嘛，觉得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谁也没有想到会永远回不来。结果当时就因为这个大伙都知道这个情况，结果他们一家人从此就两岸分离了，等于他爷爷带着他的就是孙子好像是，还有他的这个 带着他的妻子二儿子还有大孙子， 对， 就等于是他的大哥， 对对对，等于这样这一家人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几十年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也不知道死活，这真的是骨肉分离啊。然后是几十年之后，他们是80年代了才通过好像是台湾过来的人才知道那边亲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才写信过去互相通了消息，才这样，但是至死也没能回来嘛，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爷爷是在故宫的那个就是台湾的 故宫 博物院工作，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对对，工作，然后也是在做着文物保护的工作，实际上分隔两岸，一家人还是在都是在为这个守护文物而付出。 所以您其实采访到这个梁老师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多岁 了，当时那年是71岁，他也是骑着个自行车，然后就在这个工厂， 70多也还能骑， 他们都骑自行车，因为他们离什么食堂什么都很远嘛，然后就当时我在食堂看见这位老者，其实就看见的就是他，当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对，然后他那个小院也是非常的简朴，但是我去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桌子上有两个特别破的一个小册子，发黄的纸页，他说那个东西就是故宫20年代的时候发出的那个散失文物的那个图册，因为当年是带出去一批文物就是找不见了几百件，然后这个成为故宫当时的一个特别那个就一直在追踪文物的线索，从他爷爷开始一直到他父亲，他传到他这一代，他还是在做这个工作，然后他是没有一个线索就在上面画个圈，找到一个在上面画一个圈，但是他现在一共几百件，可能画了有几十个圈，还在找， 太不容易了 对对对， 运河之上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故宫的守护人，感受故宫的气质。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北京传统文化研究者张鹏老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 听听 FM 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朋友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也请大家再分享一个话题，我记忆中的故宫，像这个 7758SN 啊，还有栾飞凤舞啊，还有红果，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了好多的这个故宫的图片，有故宫的这个雪景，还有故宫的全景，还有故宫的门钉，还有朋友在问想知道哪儿抢的故宫的年票的门票，抢不到了， 抢不到 了，已经过了。童童说我过两天就去故宫，这些年故宫的展览太吸引人了，除了拍建筑，去故宫看展也是一大需求。 嗯，对对， 这个还真是 热展很多。 对、 嗯、 应该说这几年这个故宫呢，应该说越来越被大家重视，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了解，其实也是跟一个人密不可分的、 嗯、对对， 就是他的前任院长单霁翔、 嗯、 单院长哈， 对对，单院长，我是单院长的粉丝，我先点名态度。 单院长也给您这本书写的序啊。 对对，就是非常那个有趣、嗯、因为我其实我跟单院长并无私交啊、 嗯、 就是而且约单院长采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记者们都知道、 嗯、 当时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见到他，后来我有朋友跟我出主意说，那个你就去故宫去偶遇他。 嗯， 然后结果就真的偶遇到了。 嗯， 就是我可能偶遇到单院长有三四次在故宫里，其中有一次就是那是好像是12月31号、 嗯、 他基本上新年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会在故宫整个巡视、 哦、 然后很多那个观众都知道他这个特点，然后都去找求合影啊什么的，然后我也过去了、 嗯、 但是我没想到我是10点钟在御花园就偶遇单院长了，然后我就斗胆上去，我介绍我说我是什么记者、 嗯、 然后说我能不能问您几个问题啊、 嗯、 没想到单院长就特别特别那个，就是态度特别那个开放的说那你跟我一块逛吧。然后当时我确实这种殊荣啊，我觉得这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的。结果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逛到晚上7点，一整天基本上除了吃饭时间啊，然后下午又接着单院长又让我接着跟他一块逛，就整个把单院长一天的这一年最后一天的工作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因为当时是筹备那过大年的展览， 嗯， 他5点钟故宫关门。为什么我到7点呢？他说跟我一块儿去午门上去看我们那个布展的情况。 哦， 一直到7点，所有人都在工作，没有人回去，就看到了他们这个真实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包括院长，他那一天可能走了得有我走了15000步，单院长肯定更多，因为据说他平均一天走2万步。啊，这个是非常那个，他岁数也挺大的，真的很难得， 太不容易了。 对，而且我就看见他穿着一双那个鞋， 嗯， 上面全都是土， 嗯， 然后说他那个鞋一个月换一双，一个月会走坏一双， 一个月就走坏一双。 对，就是他那种特别朴素的那种，像旅游鞋还是老布鞋那种，就看不出颜色了已经。 啊， 当时我特意给他拍了一张鞋的这种特写， 啊， 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故宫的院长，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每天。就是在故宫里边不停的这种行走，然后各种那个巡查呀，各种指导工作，就这样一个人非常忙碌的状态、 啊、 这也是他非常佩服他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真的如果是去故宫去的次数多的话，是能够遇到，是 经常会偶遇。我看很多粉丝就是有时候偶遇他，就跟他那个签名啊合影啊，他都是来者不拒。单院长他是就是对特别开放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故宫，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来关注他。 所以说您也是他的这个粉丝之一、 嗯、 也跟他也是很有缘分、啊 对对对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我觉得是、 啊、是。您知道您说他这个特别能走、 嗯、 就突然想起来，我前应该是今年我看过一个什么综艺节目，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叫什么节目，反正他是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去、 嗯、 去一些这个就是文化遗产地去、 嗯、 去看去，我记得当时是爬一个什么地方，台阶特别特别多、 嗯、 那些人都走不动、 嗯、 啊，就单院长 就练出来了 啊，真的，他岁数比他们都大，然后当然他最后走的也累得不行，但是他就是这么、 嗯、 就是咣咣咣咣就走上去，我当时觉得好惊讶呀。 对就是因为他在故宫练的，你一说 在故宫天天走2万步， 对， 这不是一般人。 对对，而且他一边走还一边要捡纸片捡烟头捡各种那种小垃圾什么的，就自己捡啊、 嗯、 然后就故宫为什么那么干净，就因为他带头捡，然后其他人一看说院长在捡，然后就不能够地上有任何东西，所以很干净，现在以身作则，完全是这样子。 嗯嗯，所以其实这些年您采访的那些年正好也是这个单院长他这个主持故宫的这些年、故宫的这个他的这种开放以及他的这个被大家的这个 更多的认可，其实您是慢慢的看到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嘛。就是单院长，因为他有一个理念，他跟我当时就是聊，就是一块走的时候说过，就是故宫它有很多文物，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展出的可能不足1%，因为文物很珍贵嘛，你万一出问题，你就要负责任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宁可把它放在库房里，慢慢的可能它就损毁了，也不拿出来。但是单院长他说他宁肯冒险，就是把这东西拿出来，为什么要过那个就是过大年那个展览，各种热展，文物越来越多嘛。就是它实际上是冒着风险的，但是也要让这些文物活起来，让大家跟文物对话，跟历史对话。其实这也是故宫它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有魅力的一个原因，就是开放的态度。我觉得是， 我现在看到这个张老师的朋友圈，还经常的会去故宫哈，还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一会儿您可以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真的发了好多好多照片。 对， 所以我也想问问张老师，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记者嘛，就是说如果有好的故事的话，我当然会接着去写啊。如果那个故宫有就是更新的一些东西吸引我，我肯定会继续把我的探索进行下去啊。因为我是一个很扎技术的一个粉丝，就是因为那个故宫的摄影爱照太多了，照片太好看了啊。我就是尽自己所能吧，表现出更美好的故宫。 在这儿我也跟您说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位叫阿俊的朋友说，我也是张老师的粉丝之一呢，还给我发了就是那个旧经图说的，就是你们的那个 对，我们的一个公号，他那个是 然后其实张老师的这个 可能我们在一个群里，我估计 是吧。 您 的这个自媒体的公众号京范儿做的特别的棒，然后还有这个今日头条的专栏京味儿也很棒。张老师写了很多北京的这些过去的一些记忆哈，而且拍了很多图片把它们留存住，现在还做了好多视频。我觉得您特别勤奋，我以后一定要多请您来讲一讲，发现了很多我没有了解到的地方。 谢谢出于热爱出于热爱，这个都是 真的特别喜欢。故宫人一辈子只爱一个地方，故宫只做了一件事，守护故宫。通过故宫的气质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十多个故事，讲述了一群人与一座古老宫殿的传奇。正是因为他们，才让中国的文化瑰宝得以传承，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匠心的坚守，才让人们对故宫多了一份尊重和敬畏。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伟大匠人。感谢张鹏老师让我们走进了他们，在光影流转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匠人，才使得故宫成了永远不倒的紫禁城。谢谢张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黄燕，谢谢听众。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呢，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京韵大鼓，中国曲艺曲种之一，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是中国北方说唱音乐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曲种，同时在全国的说唱音乐曲种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京韵大鼓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当代又是如何传承的，这背后有哪些故事？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非遗世界，品京韵大鼓。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